听神的话。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教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感谢主的话，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主，你自己的众门徒，神的众儿女，主啊，我们继续愿聆听你的话语来敬拜你。主，你开启我们的心，主啊，帮助我们能够体验到神你自己在基督里面的爱，借着圣灵的帮助浇灌你的爱在我们的心里，特别为弟兄姐妹遇到生命里面各样的艰难苦楚，主啊，以至于开始灰心退后软弱的弟兄姐妹，主你来坚固我们在你的信心，托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基督徒在生命的历程中间，我们常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我是不是真的得救了？这样的问题呢，对那些特别认真寻求神的人，他会格外的问，如果我真得救的话，为什么我身上还有那么多罪的捆绑，那些欲望的搅扰，甚至有些人还说这么多的灾难在我身上。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常常会有这种疑惑出现，对确据 assurance 我们没有把握，或者说对得救的确据，神是不是还爱我，会产生一种困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哈，如果你没有那样的经验的话呢，要么你就是还没有接受主，或者你刚刚信主，要么就是你是一个完美的圣徒。但是根据我阅读的经验，完美的圣徒当中，临终的圣徒里面，一生走过的都有这种类似的时刻会发生，对自己无论是神是否爱他，自己得救的确据，都会产生一点点问号，非常正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罗马书整个第八章都是告诉我们，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产生了一种确据，这种确据就是 保证我们已经是属于耶稣基督了，就像刚才诗歌所唱的，我已经属于耶稣基督了。第八章里面特别体会到，告诉我们说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地方告诉我们非常重要，在八章里面前面告诉我们，不但是圣灵做的事情，你说这是好，神说的我好像没有感觉，圣灵做的工是客观的工作，但是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的心就是主观的经验，客观基督救赎的工作，借着圣灵的工作也在我们主观里面产生回应。所以没有一个属神的儿女会说，哎呀，我没有感觉到我是个基督徒啊。一个重生悔改的人至少有这样的一个瞬间，知道我已经属于他了。以后可能会有软弱，会有苦难，会可能会使我们有些灰心疑惑， 但是在基督里面的那个确据我们一定会有。所以今天这个经文从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继续来思考两个方面的话题，都是关于确据，一个是得救的确据，一个是蒙爱的确据。基督徒在今生我们会遇到难处，所以神也都知道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会有一些疑惑，长久的疾病，许多祷告没有蒙垂听，还有身上罪恶的捆绑。当然够诚实的话，面对自己我们都会对我们的救恩的确据产生疑惑。但是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不是让我们在错误的安全感里面 false security， 不是给你大家一个错误安全感，哦，我已经举手了，我已经做过决志祷告了。真正得救不是因为做了决志祷告，也不是因为某某名目帮你受洗了，也不是那天谁谁布道会我上去了，都不是这些。我相信你上过初信造就的这些你都已经知道，真正得救的是圣灵光照的时候，你会悔改，离开你的恶道，回到以耶稣基督提供的十字架的救恩做确据的，那个是真正的悔改。既不是弟兄姊妹有多么爱心，我被感动了加入这个群体，也不是我的家人都信了主了我不好意思，都不是这些。我现在讲的不是随便讲了，我们在牧会十多年里面听到好多好多这样，别人就在台上或者在小组里面做见证的时候被问说你怎么得救的，所谓的得救见证，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有些见证我真的听了好久，听来听去听来听去，这个人有没有悔改啊？甚至我们看跟大家讲过都看到福音写真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都拍到公共外面大家看，哦，那个人也是见证，见证来见证去，就是最后听出来这个人对教会很有贡献，那个人很有钱，对教会很有贡献。哎呀，我跟师母有一天听的时候，这样的影片也拍成福音写真了，福音写真里面有好多很好的哈。但是像某一些见证出来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人很有钱很有资源，这个人对教会贡献很大。福音解释是讲福音怎么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福音临到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怎么触动到了十字架的福音，怎么触动到这个人，然后他悔改，然后生命有改变，这是重点的重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写过文章哈，有没有文章写得很长，老师被老师退回来，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大家这都学霸这里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文章写得很长，被老师退回来说你中心不突出，有没有？不要点头啊，我知道有学霸这里谦虚可能。哎，我就有这样的文章，写得也很长，修辞很好啊，排比对这什么都，老师说你这重点啊不突出，我不服，再看一遍，或者老师再说一遍，就哦，果然重点不突出。还有第一篇讲章，我写的赵牧师让我操练第一，我在教会做执事，学生执事，他要我讲道，哇，讲道我腿发软，因为领师腿就已经发软了，那讲道怎么办？他看到我在学生中间很热心传福音，他说你来操练讲道，哇，还有这样的牧师，我刚刚信主不到两年了，我讲道。那后来硬着头皮，牧师很有爱心哈，辅导我一步一步，他让我写了第一篇讲章，我交上去以后，牧师说你可以发表这篇讲章，我以为称赞我，他说你这讲章可以发表。我说是称赞还是批评，我还听不出来，看表情是批评，但是这话讲出来好像是称赞啊，可以发表说明质量很高啊。他说不啦，跟你开玩笑了，赵牧师很喜欢开玩笑。他说你这个文章用词很严谨啊，结构都很好，但重点不突出，而且都是学术的术语。哎，这个可以像论文，但不是讲道。他说哦，原来是批评，我听起来好像表情是批评，中心不突出。然后我里面写了好多点，至少有三点的主要信息，那三点不相关的。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演讲三点不太有关系的？比如说第一点是这地方的风景很好啊，第一点我这不是讲风景，我只是举个例子。第二点是那地方的马跑得很快，那第三点是我们家孩子生病了啊。你怎么把这三点，你要猜哦，就怎么把这三点放到一起哈？我第一篇讲章就是类似这样的，哇，写得很严谨有结构，每一点都很重要，但合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在讲什么，用词都很大。所以哎呀，牧师看到我这样人，他知道第一篇讲章嘛，慢慢的跟他说啊，你每一篇讲章就讲一个重点就好了，不要讲那么多，你只是听赵牧师讲到，他就一个 center 一个重点啊。我后来等商业神学也是这样培训，我们 big idea 只有一个，然后 几点，两点，三点，五点，六点，都是围绕一个中心，这是重点。保罗今天也在这地方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如果一个中心的话，就是确据真正的中心。当我们没有把握的时候，罗马书第八章不断的来不断的来建造一个高潮，到了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是一个高潮，告诉我们保罗甚至用一些重复的一些夸张的一些什么样的词汇连在一起，一些羞耻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一个高潮临到了。神的儿女跟神的爱是不可能隔绝的，这个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得救的确据，这是第一个信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我们来看经文告诉我们有哪些理由，这里八章三十一节，既是这样子，前面不但是指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些救恩的确据，那些神的拣选，是整个从第五章开始就一直来建造一个理念，就是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被赦免了，我们得救了，我们不被定罪了，这样的一个，然后六到八章一直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成圣成长。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第一个理由是神的帮助，神的帮助，我们能够得到人的帮助都已经很感恩了，但是人有的时候帮助他心有余力不足，有没有见过这样呢？连我们的父母帮我们爱我们，但是他到某个时候有可能也心有余力不足了，但是神他不但有意愿帮助我们，他还有能力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在这里没有时间讲那些古典的邪恶问题，神既有能力又愿意帮助我们，那为什么还那么多邪恶？这个问题我们慕道帮如果你已经解决了很好，如果没解决的话，你发现到耶稣再来之前恐怕还有很多知识分子都会探讨这个问题。但是这地方告诉我们，我们的第一个确据是神帮助我们，没有人可抵挡我们。这地方抵挡不是说没有人愿意抵挡我们，是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基督徒在世上还有很多人想抵挡我们的，今天在许多地方的教会受逼迫，我们的祖国的教会就受到逼迫，穆斯林的世界里面很多教会受逼迫，所以很多人很乐意来逼迫神的教会。扫罗不认识基督的时候也逼迫基督的教会，但是这地方是终极意义上说神因为帮助我们，没有人可以摧毁神的教会，这是我们的信念。谁能够抵挡我们呢？第二个理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受死，他复活，他高升，他代求。你看我们继续看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地方讲到父神，他这地方不是说他不爱他的儿子，弟兄姊妹不要误解，这是个对照。他给我们感觉好像他不怜惜，把他的爱子都被钉死，允许他钉死。那我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如果一个人连他的亲儿子都愿意为你舍命，不用舍命了，就是替你干活的话，你说这个人不爱我，这个人你很难想象的。我记得一个姐妹，她先生，她一对很恩爱的夫妻，我们很敬重的夫妻，她过情人节还是母亲节，她都自己去刷买礼物，很难过。有一天她说：“哦哟，都是我自己去刷的。”结果问了弟兄，那弟兄是很敬畏神的人啊，也很幽默，在印第安纳的时候，那个弟兄说。他说别人就问他，哎呀你怎么会情人节啦什么什么母亲节你就不买点东西给他给你太太呢？他就说我娶她的时候都把命都给她了，那信用卡随便刷的。那这个弟兄做医生就很多钱，他说他可以随便刷信用卡，我命都给他了。当然这是开玩笑啊，他知道这地方亏欠，他弟兄知道太忙了，他是心脏科医生，很忙很忙。但他太太已经学会了，我的弟兄很忙，他也真的很爱我，他弟兄真的很爱他，所以呢他就说买了一件礼物回来，谢谢弟兄，我已经今天买了一个礼物了，好，信用卡刷了。这地方虽然是玩笑，但弟兄的逻辑很清楚，对吧？我已经命都给你了，你刷信用卡算什么？这地方逻辑也是神都将他的爱子都给我们，除非我们不接受这个事实，若接受基督是天父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的礼物代替我们死，那你说神不爱我们吗？ 我信主不久，带领我们的一位诺德顿的教授带领我们查经。有一天他跟我们讲了一个事情，我们很敬仰他，很敬重他哈。他是一位台湾一个姐妹，年长的姐妹，她学问非常好，经济学教授。他以前跟我们查经的时候，他突然间讲他的困惑，那我们很有兴趣问属灵，听属灵导师也有困惑哈。他说在他的灵性经验里面发现，好像神子更爱我们，天父好像有点距离。哎呀，我就充气的时候，就因为这是个神学性的思考，他觉得父神有点距离，好像父神要求罪必须被对付，然后罪公义要得到满足伸张，然后神的儿子为我们背负十字架，为我们走向哥哥他。他就觉得在他灵性经历里面跟神的儿子很近。哎呀，他这问题我想了好多年，也他都没答案了，我们怎么可能？进了神学院也思考，在最近还在思考。但是后来发现圣经里面好像不是这样子的，这个跟神的这种爱的关系，发现这有一点点问题。当我们说神父神要 demand 要求一个公义，所以把他爱子处死了，为了赦免我们的时候，好父神好像是一个暴君似的，虐待他的儿子，然后为了成就我们的救恩，请问是不是这样子啊？不太像吧。在不断读圣经，多处发现，其实把他爱子送上十字架的是谁？是父神哦。你知道这件事情从头到尾，父神是 initiator， 他是一个发起者，是救恩是从他那里发出来的计划救恩的。圣父他在计划这个救恩，甚至在成全着救恩，圣灵在施行着救恩。虽然三位一体同时做成我们救恩的工作，但是有偏重的位格。这地方是圣父为了爱我们，把他的爱子舍了。我们做父母的，如果受苦的时候，你知道是孩子受苦容易还是你受苦容易？孩子还是小的时候，哦，孩子受苦，我们自己受苦更容易，对吧？有一次孩子安娜病得不得了，很严重，怎么都。后来师母说：“哎呀，恨不得他这个病在我身上呢。”我做妈的就是这样的，要做爸的我还没有说出这话。做妈说：“哎呀，恨不得就在我身上就好了，让孩子可以安稳的睡觉，咳啊咳啊，晚上睡不着。”神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的时候，其实不只是他要求公义要伸张而已，他跟爱子三位一体的神不分家不分隔，他不可隔绝的爱在三位一体里面。他差遣爱子为我们死的。罗马书五章八节里面说，神的爱在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基督的工作这里，他为我们死，他代死。这地方为什么别人不能抵挡我们？不是基督死了就不能抵挡我们，是替我们死，这是重点。如果只是基督死了，不是替我们死，不能抵挡，别人还可以抵挡我们。但是因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因为我们悔改与基督联合在一起，我们的罪被归在基督身上，基督的公义归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与基督联合的意思。然后这样的一种代死，使得我们没有人可以抵挡我们。主已经为我死了，你不能再控告我了，撒旦不能控告我们，世间的力量不能控告我们，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他不但死了，你说死就死了，死了谁知道，就是基督是死了，历史也证明了，那这个死了能说明什么呢？但是基督又为我们复活了。耶稣的死彰显神的爱，基督的复活彰显神对我们的称义，他的悦纳。基督复活的时候，说明父神悦纳了他的爱子所献上的，他可以使他复活的，被神接纳了，因此我们的称义也得了保障。不但如此，耶稣基督高升，被升到父的宝座的右边，与父同坐。他的高升让我们看见子与父本是同尊同荣的，三位一体里面同等的，不是子高于父。在道成肉身中间，是耶稣说过父大于我，父大于子。但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在永恒中间他本来跟神是同等的，但是基督不抢夺这个荣耀，他永恒中间本来就是同等的。不但如此，父在子在父的右边，今天复活的基督还在为我们代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这开车遭罚单好了，不说你犯法， 到法庭上去了，然后发现那个律师当然是替你说话了，如果发现律师是法官的儿子，然后法官也很爱你，然后律师替你说话，你请问你会有没有什么安全感？啊，当然不是贿赂，这地方不是搞黑社会，还是某些场景，你我知道大家想象在某些地方是这样子哈。那下面爸爸在上面做法官，儿子做律师，哇，你把这样的律师要抓到的话，你一定赢了哈，那是腐败。我们说的不说腐败的情况好了，圣洁公义的父在上面，下面的儿子是纯正的法官，公义的持守者，法官律师，你就刚好找了这样的一个律师。请问你还担心吗？他在法庭上怎么样替你求啊，公义的不是贿赂啊，你一定有把握的。可能都没遇到这经验，大家你想想法庭上的法，这个按照，而且其实耶稣基督的最终宝贵在于他不但替我们求，他已经替我们死了。你想想你做错的事情，你罚款他替你付，对吧？罪都背在他的身上还替你求，这种保障是很深很深的保障。你没见过这样的律师呢，他在法官面前他把你的罪都放在他身上，然后还替你都帮你付清了，那明显他还知道，哦，这还是父子，这位父亲是绝对是铁包公啊，铁面无私。但是那个儿子替你付，那个父也爱子，而且这件事情，儿子替你付账这件事情还是父亲的意思。哎呀，你在法庭上怎么会输呢？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撒旦在边上或者恶人在边上再控告都没有用了，法官是公正的，律师是公正的，律师替我死，替我付款，然后法官的意思也是这样子，你还有什么好控告的呢？控方律师早就该退下去了，没遇到这种情况。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就是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当我们真正重生悔改以后，恶者还会用各种方式来控告我们的救恩。在路德身上，在中世纪许多敬虔爱主的人身上，他们在那里灵魂不得平安，是因为天主教某些对罪的观念的误解，或者对赦罪方式的误解，使得许多修士在那里，那些很敬畏神的人在那里撇弃世界了，在修道院里面却是灵魂里面却处在不安的状态。他们遇到一个不好的意念出来，哎呀，我又没得救了，我又害怕。路德就属于这种人，天天常常一天几次跑去告诫，跑去悔改，那个师父都觉得哇，这是怎么回事？他灵魂里面一旦有不安，就认为自己可能会没得救，赶紧又上那里，哎呀，到神父那里去认罪。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救恩，当你认罪悔改，接受他为救主的时候，那是永恒的确据，是在基督里面。所以撒旦不能控告你，周世上的政权不能控告你，你的配偶不能控告你，你周围的那些抵挡神的势力也不能控告你，患难饥荒艰难也不能够控告你。我们继续来看神的爱下面第二方面呢，因着基督我们有蒙爱，不但有得救的确据，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还有蒙爱的确据。有人说你已经救了我了，他不一定你爱我啊。在古代希腊的奴隶市场里面，你可以把那个人赎出来了，你救赎我了，我自由了，我得救了，但是自由以后你就随你去哪里了。但是这位神不是这样的，他救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出来，从罪恶的捆绑里面出来以后，他还让称我们为他的儿女，他还把领养到他家里去，不只是奴隶市场上把你卖出来，把你买出来，买熟了把你释放了，不是的，他不是好像鸟一样，你把鸟笼里面买过来把它放了，那个也是一种释放，但是还把奴隶接到家里做自己的养子，然后把自己的财产权，把自己的爱都放在他的身上，这是我们的救恩。这个确据我们从33节这里，33、34，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为义了，这个称义还在救恩的确据上。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然后请35节后面来看另外一个蒙爱的确据，虽然在修辞上的整个结构是浑然一体的，但是信息在前面强调救恩的确据，后面是蒙爱和得胜的确据。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 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你很难停下来，这地方怎么可以停顿？保罗非常连贯地告诉我们，这样的爱是不能隔绝的。他提到一些事情，世界上患难困苦的时候，逼迫临到的时候，饥饿临到，自身肉体危险临到的时候，容易让我们想到好像神不爱我们了。刚才讲过，那些圣徒的经验里面，只要那些苦难那些艰难够久，特别是那些长久的那些慢性病的一些弟兄姐妹，遇到慢性病的时候，他一天到晚，其实慢性病折磨他身体的困难疼痛超过心灵上的孤独。大家看到暗示之后，在那里其实他得了一种病不能见光的时候，就很孤独很痛苦的，他不能够到见光的地方去。蔡淑娟女士，而且从那么高贵的家庭出身，一下到了好低谷，人生的谷底里面去。但是即或是那样，他从经上发现他都不能与神的爱隔绝。他深深的知道神的爱没有离开他，虽然他有低潮软弱过。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的生命里面遇到长久的疾病的搅扰，如果遇到一些那些你追求的事情好像也没有犯罪啊，我只是追求健康好像健康也没有，我只是孩子能够跟随主好像主孩子也没那么听话跟随主，这些都是非常高贵的非常蒙神喜悦的意念，好像没有给你的时候，你会怀疑，哇，神还爱我吗？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你并不孤单。在诗篇里面，很多时候诗人说，神啊，你为什么掩面不顾我？你好像你超常的羊冒烟一样发火。那些里面的经验就会出来跟诗人很大的认同。曾经像大卫这样的人都曾经到了，哇，神啊，你好像不顾。在诗篇22篇里面，诗人大卫都甚至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后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连主耶稣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都想起诗篇22篇第一节里面，他都祷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如果我们做神的儿女还没有这种好像被抛弃被离弃的这样的经验，其实我们对神的跟神同行的经历可能还是不够深入的。但是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要恐惧，不要害怕，也不要中撒旦的圈套。如果有这样的声音意念出来，你死了吧，你的神不爱你了。如果这种声音出来的话，你要怎么说？哎，对了，撒旦退去，你们说的太好了。不是对彼得讲哦。如果这样的意念出来，你死了吧，你这个人没有自尊，没有尊严，你这个人你怎么还是神的儿子，你不过是宗教徒。但是圣灵光照不是这样，圣灵光照说你要好好悔改，父神会接纳你的。但是撒旦的控告说，你死了完事，你没有价值，没人看重你，神都不看重你，那个是撒旦的声音。弟兄姊妹，在人在地潮软弱的时候，很多声音出于过来的，好多声音你都分辨不清楚是神来的还是撒旦来的。圣灵来的是温柔的提醒，要我们认罪悔改回到神面前，那个是个盼望，温柔的盼望的信息。但撒旦来的是控告绝望，让我们沉到谷底了，灰心绝望的那种信息是从恶者来的。所以我们要靠主，要斥责这些鬼魔，要退去。这地方保罗用诗篇44篇里面讲到那种好像那时候诗人讲到自己的民族被人哇被流落到一帮，被人欺负，被人好像我们被将宰的羊，被一天到晚被人追杀，很痛苦了。以色列民族流落到那样的一个低谷里面，神的百姓遇到那么低潮，我们也曾经也是跟随主，怎么人生里面遇到这么多难处，好像谁都离众叛亲离，然后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说神啊，好像你也不爱我了。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这位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不但得胜，还得胜有余了。英文翻译非常好， More than conqueror，我们不只是征服者， 超过征服者的。这几天我特别看了几分钟啊 ，YouTube 上有，这内尔森将军在英法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曾经在地中海，他们要争夺地中海还有其他地方争夺世界的霸权。法国失败不只是在滑铁卢，在这之前已经在海上出现了一个海上的滑铁卢，这个是不太出名的，但是在海战中间是很有名。1798年，英国跟法国在埃及的北部尼罗河的河口出现了一场大的战争，是被称为海上的滑铁卢。在这场战争中间，法军大败，英国全胜，胜到一个地步，当电报打回英国海军部的时候，我们得胜的时候，那个有一个电报里面就是我们胜利了。哇，内尔森将军非常不高兴，他说用胜利这个词太小了，他说现在没有一个词汇可以表达我们现在有大获全胜的词汇了。他把法国的那个主要的舰队几乎击败，然后就一只还两只逃掉了，从此建立了海上的霸权，英国海上的霸权。他说我们超过了征服者了。我们看到大家可能对战争海战没有什么兴趣啊，但是内尔森将军他讲的是非常对的，这个只是我们得胜的，我们战你比如说十三州战舰，你毁了十二州，人家毁十三州，哦，我们还剩下一州跑回来，你说我们赢了，那也是个赢啊，大获全胜，因为我们得胜的这个词都不能够描述，太小的一个词汇了，是那种激动。耶稣基督在灵性上的得胜远超过内尔森将军，远超过威灵顿将军在滑铁卢做的事情，远超过这些，我们得胜有余了已经。所以盼望弟兄姊妹，特别是被控告的灵在那里各种撒旦用各样的方式来控告你跟神的关系，在破坏你神的关系的时候，无论是来自于神来自于恶者，来自于天使，来自于周围的声音，各种控告你的灵要出来的时候，你要坚定的相信基督已经得胜了，而且是得胜有余了，而且是为我的得胜的。这个事情常常成为我们的保护，救恩的头盔，信德的藤牌，常常保护我们不受恶者的侵害。神的爱，这里不可隔绝的爱，无法隔绝我们与神的爱。在这里有几节经文可以大家可以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一起来读，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约翰一书四章十到十节，九到十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经上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与耶稣对神的爱是不能隔绝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解经家 Neil Morris 他还讲过这样的话，他说 We cannot know the love of God apart from Christ. The cross and only the cross shows what real divine love is. 离开了基督，我们就无法认识神的爱，十字架也唯有十字架显明何为真正神圣的爱。所以当我们遇到世间各种艰难，亲人的离世，各种困境，疾病缠身，儿女不孝，遇到这些事情看来，或者是各种财产的破失，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一样东西可以紧紧的抓，就是主对我的爱没有离弃的，这是我们胜过这世界的法宝。因为主爱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世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不但得救，我们还得胜。盼望我们不是做仅仅得救的人，而是因着知道主的爱我们，我们可以在世上还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在耶稣有这样的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那里，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一书五章四节，五章四节五节那里也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了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在世上过得胜的生活是需要深深的知道神爱我们。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当那些孩子在童年蒙爱的孩子，他出去生活的时候受到世界上各种排挤、各种中伤，这些在童年在父母家蒙爱的孩子不容易被击毁的。有些父母以为严格训练，严格训练是对的，但严格训练如果不加上爱的时候是非常残忍的，因为让孩子不知道有父母还在爱他。所以虎爸难骂的理论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你不要把你的爱隐藏到一个地步，在严管下面孩子看不到你的爱，感觉不到你的爱的时候，你失败了，已经你的孩子跟别人还没有征战已经失败了。但是基督神爱我们，知道基督爱我们的时候，使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还是受很多艰难，而且为信仰的缘故还要受更大的艰难。但是神给我们得救的确据，给我们蒙爱的确据，使我们有信心去胜过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徒是一群，应该是用国内的话说是内在内力强大的人。这个强大不是靠自己，他是因为你怎么打都不能打败我，就像当年西班牙的舰队一样打不败的。但是西班牙舰队有一天还会败落，但是那群被基督十字架的爱占据的心灵，什么样的困苦艰难连死亡都不能够隔绝。马丁路德是神很重要的仆人，他在因信称义上有极大的发现，归回到使徒的传承。但是他自己人生里面也遇到很多的艰难，他的女儿十几岁的时候，应该十四岁的时候，他女儿病得很重，即将离世了。他把他女儿抱在手里，他女儿叫玛德琳娜，他说玛德琳娜就是 马大拉玛利亚的玛德琳娜，你现在是要留在爸爸那里呢，还是到天上的天父那里去啊？他的女儿说，我也不知道，就按照神的旨意吧。他知道，路德知道我很爱孩子，我的孩子，所以他抱着他的孩子为他祷告，顺服天父的旨意。在没有救法的医疗方法的情况下，路德的女儿安然的离世。离世以后，路德深深的意识到，可以人生可以面对这么大悲伤的事情，他心里有极深的安慰和平安从圣经上来的。他知道是十几岁的孩子在他怀里离开世界了，但是他经历到一种天上来的平安，他的女儿灵魂安息在天父的怀里，离开肉身的父亲却安息在天父的怀里，他的女儿和他自己都得到了确据。去求神来帮助我们每天常常默想耶稣基督的爱，使我们能够有力量来面对人生里面各样的患难、艰难、苦楚和艰难逼迫。特别为到今天中国教会遇到的艰难的情形，我们在这里说的是有点隔靴搔痒，但是我们多为中国家庭教会那里的各种各样培训的老师、神学院那些的宣教士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深深的知道，不但在彼得前书，也在罗马书第八章这里得到最大的安慰，因为连逼迫、连死亡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同为肢体的，也常常为那些普天下受，包括我们中间受逼迫、受艰难、身体、心灵那些软弱的肢体，我们来祷告，让我们知道，让弟兄姊妹都知道神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思想罗马书六章到八章。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跟随你的路上会常常会有软弱、灰心、跌倒的时候，主啊，我们也有时候也会跟世人一样困惑，神啊，你好像对我们掩面不顾我们。主啊，我们在灵魂的黑夜当中，我们真是会有许多时候彷徨，许多时候艰难，但是就在灵魂的黑夜里面，求主你抚摸的手、医治的手、重建的手，主啊，安慰温柔的手，来帮助你的儿女回到你十字架的大爱里面。主啊，当我们弟兄姊妹最软弱、最灰心，主啊，里面最无助的时候，你十字架就活化显明在我们的跟前。主啊，让我们知道父神，你已经将你的爱子为我们舍弃了，你还有什么不愿意给我们呢？虽然眼前有各样的艰难、苦楚、困惑、刀剑、逼迫，但是主啊，你借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看见你的爱不缩短，你大能的膀臂不缩短， 主啊，你愿意，你许可你的儿女在各样的艰难当中，是要成就我们，塑造我们得胜者的性情，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性情，使我们在这世上不但有得胜的确据，也有得救的把握，因为你这样的爱我们。奉耶稣名求。